第十一集，失而复得。 靠，你真他妈行，自己丧连别人一起祸害。 怎么，打扰你好事了？看起来那两个人对你的情况不知情吧？得了病就不能找同道中人玩吗？非要祸害好人吗？因为法律管不着你，你就胡作非为是吗？都已经那么有钱了，就不能有点人性？你干什么？ 你 放开我！现在不是交易吧？ 你说呢？看我他妈把你给惯的！你知道你是谁吗？蠢货，穷鬼，知道你这种人该怎么跟我说话吗？哼哼，我放了你了，你自己非要回来找死是吧？ 也许安理做的事情是把许少卿给惹生气了，但这些好像都不是重点。一直以来，许少卿身体里无法填满的欲望就像无底洞，那里聚集了看不见却浓郁的情绪沼气，他感受得到，所以不安。那个黑暗的洞穴里面承载的物质已经积压到了一定密度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崩溃爆炸。许少卿控制不住自己，他必须要在安理身上找到那种满足感，否则他会憋死的。安理过了好久，还是靠在许少卿身上不动，像只缺氧的垂死的鱼，偶尔抽动一下。于是许少卿使坏后退了一步，想看他手忙脚乱找平衡的样子，可他居然就像听天由命的后仰着栽了下去。许少卿无语，只能伸手再去接住他。许少卿洗完澡出来的时候，安里竟然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，只是头发还湿着，打湿了一大片后背的衣服。但他没有停留的意思，站在门廊跟许少卿打了个招呼：“ 我走了。” 许少卿看着他，知道自己应该说嗯，不过他犹豫了一下，什么都没有说。安理看起来累极了，看许少卿没说话，安理就自己转身走了。 等一下，我一会儿要回家，你可以直接在这里休息。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？ 给我司机发了信息，他就来接我，很快。 安理也其实并不是很想回去，况且现在这么晚，回去就要把其他人吵到，也不太好。于是他就又走了回来，脱掉鞋子，背对着许少卿，弓着脊背躺了下去。许少卿看到那个瘦弱的人形，似乎立刻就垮进了被子里，好像一碰就要散掉。 对了，你钱怎么没的？咱们俩才分开多久，你就能把钱给弄丢了？变魔术呢？ 我不知道，我发现的时候就没了。我在走之前放在裤子口袋里，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就不见了。 有经过人多的地方吗？会不会是被小偷偷去了？裤子口袋可不是个什么安全的地方。 没有吧。没有，没有经过什么人多的地方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基本都是我自己在路上走。 你走出去以后，多久发现钱不见了的？ 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。 那么久？怎么那么久还没回到你住的地方？晚上又不堵车，你住多远？ 我没有直接回去。 原来你是揣着钱到处乱晃不回家，怪不得会掉。 我没有到处乱走，我只是因为不想回到地下隔间，才一直在外面傻呆着来着。总之这跟你没关系，我不会讹你的。 说话别那么难听，我在跟你讨论正经问题。你给我仔细说说你出门以后的行动路线。 我就是下楼，在楼底下待了会儿玩手机，然后就往住处走，一路上没碰见身边有人，然后到一个巷子口发现钱没了，原路返回没有找到，就这样。 玩手机？你干嘛黑灯瞎火的在楼下喂蚊子玩？为什么不回家慢慢玩呢？ 一时兴起。 刚 刚才你好像说你见过那两个男孩。 嗯，就是刚才在楼下玩手机的时候看见他们两个进来，还以为是一对情侣来开房，没想到原来是异变的，都是来伺候你的。 安理说完之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是那种来伺候许的人，突然有些尴尬。意外的是许少卿居然没有介意。 你回忆那两个男孩为什么要抬眼往上看，他们两个可没你高。 我当时蹲着玩了。 许少卿突然走过来，床动了动，他马上紧张地回头，看到许少卿躺在了他旁边。安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一下子坐了起来。 你果然，你就没想走对不对？就是骗我留下。 安里马上站起来想离开，却被许少卿一把拉住，按倒在床上。许少卿从身后把一只手轻轻地伸进他裤子口袋里，那只手隔着安里裤兜简陋的内衬，把手掌的热量传递到他腿上。明明什么坦诚相见过好几次，可穿上衣服这样一个毫无实际接触的动作，竟会让安里觉得更加暧昧的难受。 好奇怪的感觉， 这么浅的裤兜，你要蹲下去这钱都要出来一半吧。 啊， 那儿你找过了吗？蹲着玩手机的地方，钱会不会掉在那儿了？ 我主要找了一下走过的路，还有蹲着打游戏的地方我也看了，不过也可能是我看得不仔细。 我再去看看。 我和你一起下去，我司机到了。找到的可能性也不大，纯猜测。也许你就是掉在路上让人捡走了，那就只能认了。 安里没说话，其实安里本来就已经认了，他从来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。因为各种事情，就算安里不想认，也从来没能改变什么。大堂门口的台阶下果然已经停了许少卿的豪车。 我先跟我的司机打一声招呼，你等我一下。 嗯，好。 安里自己先朝酒店大门口外的灌木丛走去，过了一会儿，许少卿就快步地走到他身边。门口那条丛子还挺黑，安里拿手机照了一圈，什么都没有。 我刚就蹲这儿来着呀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应该不在这儿。 你就这么找的吗？你走过来时候不会掉吗？你走过去的时候不会掉吗？草地不是有弹性的吗？过往的小野猫就不会踢上两脚吗？你做事能不能认真点啊？手机给我。 许少卿一把抽过他手里的手机，照着灌木丛地毯式的搜索起来，越走越远。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回来，在一坨灌木里面翻腾。想到他好几万块的西装外套，安里有点紧张。 哎，你别把衣服刮坏了，还是我来找吧。 嗯，你进去看看。那是什么？好像是红色的。 啊？ 安里顺着许少卿指的方向，果然在灌木丛中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亮眼的颜色。他跨过去，拨开硬邦邦的灌木丛，竟然真的是一捆百元大钞。 找到了，真的在这儿。哎，怎么会？可是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我玩游戏也就是蹲草地上而已，这钱怎么会掉到灌木里的？ 粗心的笨蛋，浪费老子的时间，还怎么会？你说怎么会？出了事只会说怎么会怎么会怎么会，做什么都不认真，只会敷衍了事，找东西都找不到，怪不得会那么惨。 我 走了。蠢货，房卡别丢了，又不是你开的房间，到时候再进不去。哎，我操，你这什么迷迷糊糊的表情？我房卡不是刚放你裤兜里了吗？ 谢谢啊，怪不得你那么会挣钱，你头脑灵光，做事又认真，所以才会成功吧。 安里摸摸他刚才摸过的裤兜，里面果然有张房卡。他把钱抱在胸口，像个祈祷的少女。许少卿看着他，像宝贝似的抱着那捆钱，眼底挂着黑眼圈，眼神依然很亮。 我是犯傻逼了赔钱呢，蠢玩意儿。